说的 不是这孩子， 坐下你跟他说的。 上次本是我爹包办，这一次本是咱们自己当家，过去的婚姻不能够算。 哎，别走别走，你得说愿意不愿意。 愿不愿的您去问问他。 对，婚姻大事得要自己拿主意。 小儿讲一遍，心中难讲。小儿做事比我大方，我本该当着面亲事讲。有意想他要嫁给王寿。 大婶 啊， 他不是要嫁给王守昌吗？ 哎，这可别冤枉好人呐！别着急，孩子，我跟你说说。 那本是他的爹不争气，贪图彩礼买闺女，小儿坚决不愿意，因此才叫我怎等。件事只要你们两个都愿意，有什么意见你们当当面的提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在我们的节目中呢，您听到的是评剧各个流派的创始人演唱的他们精彩的代表作品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先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“闻听此言”。 请暖风和鸣，可看我瞎着两眼把他看得那么重，千丝百缕等岁月之徒万难相逢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黄河恶寺